案。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话，将会派遣自卫队协助医院处理疫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医院是位于旭川市的旭川厚生医院。截至当地今日下午四点，院内共有214人确诊，包括71名职员和143名病人。目前院方正是安排全部职员和住院病人接受病毒检测。根据统计资料，今次是日本第二次出现超过200宗确诊的集体感染。东京都一间医院早前爆发集体感染，现时疫情已经平息。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一两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35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1,72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6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88.6，升12.8；腾讯控股588.5，跌5毫；阿里巴巴264蚊，升6.6；中国平安97.85，升2.5；中国飞鹤17.64，跌1.06；小米集团25.35，升5仙；汇丰控股43.75，升3.5；中芯国际21蚊，跌1.2；盈富基金26.98，升8仙；建设银行6.09，升3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41，瑞士法郎8.702，澳元5.75，加元6.026，新西兰元5.462，欧元9.43。每百日元对港元7.4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1点，跌58点。港金现价报17,03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17美元，卖出1,84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弥敦道一段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近窝打路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路明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雅丽居；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因为水管急收，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大涌桥路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咧，分别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而九龙城嘅东正道因为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九巴路线二 D 系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周志恩。2020年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都来得好急好急，甚至超越了我们可以应对的能力，但正正令到我们更加明白，当我们面对巨大的转变的时候，一定要更加倍努力去守紧我们的心神。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先走。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 58%。其实呢这两日的天气都明显转凉了，听日朝头早的气温应该会再低一点。天文台预测听日朝早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是13度，新界区会再多多会再低多一两度的。也都是展望跟住那两三日的朝早依然是清凉，到了下个星期的中后期气温才会稍微回升的。不知道大家已经執好你的冬天的衣物出来未了。讲完天气，不如又讲讲就是一位人士的抉择，就是立法会的前议员许智峰。他在11月30号就去丹麦出席当地的环保会议。昨日就是刚刚结束他三日的外访行程的。他就昨日在 Facebook 那里，他嘅即系社交媒体啊，脸书嗰度咧就做咗一个嘅贴文，就话咧正式宣布流亡，并且系退出香港民主党，暂别香港嘅。嗱喺佢呢个嘅贴文入边咧，即系佢就讲到佢自己咧就系话系要选择用另外的一些的方法啦，咁啊继续咧为香港发声嘅。如果根据翻佢嗰个嘅Facebook 嘅贴文入边咧，佢就有透露到，即系佢自己咧就觉得都行过呢个街头抗争嘅做法啦，亦都咧尝试过留喺议会入边，咁但系都 好似覺得咧，即係已經曾經係嘗試過，而以上都唔能夠太做到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喺佢嘅崗位力所能及嘅反抗咧，就係繼續為香港發聲。咁所以佢就話喺外地嘅自由空氣入邊咧，換取香港人應有嘅言論自由，拉闊香港嘅國際戰線。咁佢呢個貼文亦都佢話啦，就係流亡咧唔係移民，亦都話永遠唔會移民嘅，又話佢。他自己这个的决定非常之仓促，现在都还未决定在哪一个国家停留，因为要先安顿他的屋企人的。嗱，咁佢喺呢個社交媒體咧發咗呢個嘅貼文之後啦，咁就民主黨咧亦都喺稍晏嘅時間咧，亦都話中央委員會咧係收到許智峯嘅退黨通知，咁係尊重同埋理解佢嘅決定，並且咧接納佢嘅退黨申請嘅。咁其實咧即係日前啦，許智峯咧佢嘅亦都有傳媒報道啦，話佢嘅屋企人咧都係離開咗香港嘅，咁亦都引嚟咗好多嘅一啲嘅揣测啦，亦都有好多人即係关注佢嘅状况啦。咁佢就曾经咧喺佢嘅臉书嗰度咧，亦都有大概即係讲过佢嗰个嘅情况。咁佢就话即係政治人物嘅家庭生活无需向公众交代，所以唔会提供咧任何有关佢屋企人嘅资讯，大家亦无需揣测吓，咁亦都话咧，如果有任何嘅新资讯咧，会再向大家交代嘅。咁呢个其实系即系较早嘅时间啦，就系佢系星期四嘅清晨嘅时候啦，喺佢嘅脸书嗰度咧，有一啲嘅更新嘅。咁但系寻晚咧，佢喺个脸书嗰度就话，即系佢决定流亡啦。咁许智峰咧，而家其实系有九项嘅控罪在身嘅，分别就涉及到屯门游行啦、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嘅冲突啦，同埋喺立法会审理国歌法期间咧拨异味液体咧呢啲嘅事件嘅，咁总共咧系有九宗嘅控罪。咁而喺上个月啦，即系佢提讯嘅时候啦，咁亦都咧曾经上个月佢嘅提讯咧就系由于个屯门啊嘅事件吓，咁佢系当时系涉及到屯门嘅游行事件，咁当时佢就系11月26日咧喺区域法院咧系提讯嘅，咁当时咧，控方喺庭上面咧，曾经咧系申请咧就更改许智峰嘅保释条件，就话佢已经唔系立法会议员啦，要求咧系向法庭咧交出旅游证件嘅。咁不过法官咧经过考虑之后咧，最终就话咧只要系出发之前72小时通知法庭咧同埋警方咧就可以啦。咁大家咧即系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咧系有啲乜嘢嘅象征意义喺度啦，或者有啲乜嘢嘅评议咧？电话号码18723，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撑。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香港一间旅行社嘅执行董事袁国全。喺疫情影响下，我哋零收入，员工冇工作，旅游业界从业员真系面对前所未有嘅挑战。但我哋仍然系努力面对困难。我哋曾经试过，而家做紧一天嘅本地游，亦都有做网购。喺度祝愿疫情快啲过去，回复正轨，大家一齐加油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系民主党嘅副主席罗建熙嘅，咁啊讲一讲咧许智峰事件吓。罗建熙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 系，首先想问一问啊，就系关于啊许智峰咧佢流亡嘅呢个决定咧，你事前知唔知嘅？ 我事前就唔知嘅，咁我听阿胡志伟讲佢事前亦都唔知，咁所以我哋都知道緊佢事前係有同啲咩人講過咁樣，咁所以我哋係咯，都係尋日見到佢嗰個嘅 Facebook 嘅 post， 咁我哋先至知道佢有一個咁嘅決定咯。 但係有冇估計到佢可能有一個咁樣嘅舉措或者舉動咧？ 我 嗱，我自己就真係冇特別去估過啦。咁亦都但係由前日咁有一啲其他嘅新聞講佢飛咗去丹麥啊，咁之後咁大家當然有好多嘅猜想啦。咁我諗即係大家去真係諗呢個問題，可能就喺前日開始先至開始去諗呢個問題咯。 嗯，咁到而家为止啦，佢都已经即係离开咗香港一段时间啦。你哋由昨晚到而家有冇尝试过接触到佢，又或者係即係佢有冇任何嘅一啲嘅回应咁样呢？ 其实呢，嗱，我哋昨日就处理咗佢嗰个嘅退党申请啦。其实佢就通知我哋啦，咁但係我哋程序上都要去做一个即係批准咁样，就用即係批准退党嘅一个申请咁样啦。咁事后咁都其实真冇乜特别好多其他嘅交流沟通係特别有做过。我理解就个别可能有啲党友有同志峰可能有啲 message。即係都係叫佢保重啊，咁然之後大家加油啊之類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就應該唔會有啲咩好詳細嘅交流溝通啦。 嗯，即係有冇透露佢跟住會究竟個去向係點樣咧？即係而家 係 啦，而家個説法就話佢話即係接受即係丹麥嘅傳媒訪問，就話先去英國，就未決定喺邊個國家停留。你哋所掌握到嘅資訊係點樣啊？ 我哋其實我諗我哋所掌握嘅同大家都差唔多嘅，即係講真，即係由佢選擇離開香港咁樣去到佢之後會係點樣？咁其實我諗大家都係我哋作為前黨友，咁佢係我哋嘅前立法會議員，咁我覺得都不論佢做咩決定，都只能夠尊重嘅啫。咁大家喺一個咁嘅大環境、大嘅政治底下，咁有唔同嘅選擇，咁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咯。咁所以亦都冇特別去追問佢啊，咁你諗住做啲咩啊？咁樣咁即係好老實，佢已經離開民主黨，咁某程度上可能亦都係佢想即係同香港嘅一啲聯繫會可以分開少少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冇特別去再去問佢啊，你下一步諗住點樣算？咁我就冇咁樣去問過佢咯。 你哋话尊重即系佢嘅选择啦，咁但系决定去做一个即系流亡咧，都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啦。咁亦都咧，我睇到行会嘅成员亦都系新民党嘅主席叶刘淑仪就话咧，即系许智峰嘅流亡咧系意料中事，但系就话佢而家只系面对轻微嘅控罪，根本系无需要流亡。批评咧政治迫害嘅说法系无稽之谈，或犯咗法咧就要面对后果。你点睇呢一番嘅评议咧？ 我觉得香港过去呢一年大家都见到咩嘢叫政治迫害㗎啦，即係如果叶刘淑仪佢到而家佢都仍然係觉得有成千上万嘅人係俾人拘捕，然之后有过千人係俾人去攞上法庭去告，然之后亦都见到好多就係好无稽嘅一啲指控嚟嘅。咁嗰啲嘅迫害，嗰啲嘅指控，其实系基本上都已经你可以好清楚咁睇到呢啲都系一啲政治为目标嘅检控嘅。以政治为目标嘅检控，由警察为首去到律政司，其实整个过程基本上都系所有嘢都系一啲政治决定嘅。咁所以不论嗰条控罪系重或者唔重，系喺边度发生，其实都唔系嗰个重点。个重点就系喺香港而家我哋见到就系你只要系亲政府、亲北京，基本上你系可以横行无忌。你只系支持警察就可以横行无忌，而你系有唔同嘅意见、有唔同嘅想法、有唔同嘅取态，对政府有唔同嘅意见咧，你就系会动辄得咎，就好容易就会俾人逼上法庭。其实呢个系好明显嘅现实，好多香港人都睇到噶啦。咁叶刘淑仪佢选择唔睇，或者佢选择自己将个头埋沙堆，咁我帮唔到佢啦。咁但系即系我谂，现实上香港人都已经见到而家嗰个情况，就系香港所有嘅检控，所有嘅执法，其实都系一个不公嘅执法、不公嘅检控。 咁但系你哋觉得个执法或者检控有问题嘅时候，法院咧嗱，因为每一个嘅检控咧，到最后都要喺法院度处理噶嘛。咁而家即系许智峰佢选择流亡喺其他地方。某程度上是不是即是说对于法院都有一个不信任在这里呢？ 我冇特别问过佢即係呢啲咁嘅问题啦，但我諗即係香港不少市民大家係喺过去呢段时间其实对于法院好多嘅判决呢其实都好多好多好多疑惑，其实我觉得不信任系有部分人系会对法院不信任啦，但最起码就有一啲地方系大家会觉得好疑惑，其实例如黎智英嗰单官司咁样，咁佢系嗰个所谓嘅欺诈罪，咁点解会系由一啲国安嘅专责律师、专责法官去处理呢？咁点解一单其实都唔系一单好严重嘅罪行，佢亦都因为国安法而保释，而可以得到保释嘅情况底下，佢亦都冇走到继续喺香港不停喺度保释，然之后突然间因为一单欺诈罪就会多咗潜逃风险呢？呢啲问题系所有人都会去问到一啲问题。咁所以我觉得对于法院嗰个嘅情况，我諗即係大家都会有个担忧有个关注喺度㗎。但係你话係咪佢阿峰会离开就係投咗个不信任票，咁我就唔能够代表佢咁样答囉。 但係今次事件对于民主党会唔会带嚟乜嘢影响呢？因为喺有一啲人嘅即係睇法呢，或者有一啲嘅观点呢，就会觉得如果你真係触犯咗法例，你就应该要去承担嘅罪责啦。咁但係而家就冇留低去接受法院嘅裁决，反而就离开咗呢一个嘅香港呢个咁嘅地方。咁佢当然即係佢已经係退出咗民主党啦，你哋亦都接纳咗啦，但系终究其实佢喺过往一路都系民主党嘅党员啊嘛，即系今次事件会唔会亦都系影响咗民主党嘅即系造成一啲嘅影响喺度咧？ 我自己暂时就未收到一啲即系例如街坊啊，我哋嘅支持者系对于呢样嘢好有意见，我就真系未收到，反而就真系好多人都同我哋讲，系佢走得好啊，走咗好嘅，咁啊，即系无谓喺香港接受一啲咁样嘅不公嘅一啲检控啦，咁样，我反而系听到呢一啲嘅声音多啲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最后翻到嚟，就例如阿麦卓齐，咁佢今日喺其他访问里边都有提过，其实佢就会继续喺香港啦。我諗我哋有其他嘅黨友亦都會有都會係選擇喺香港啦。我自己亦都面對緊另外一單自己嘅非法集結嘅檢控，咁我繼續會上庭，繼續會打官司啦。咁所以我覺得就每一個人喺一個大時代裏面都有唔同嘅選擇取捨。我自己會我會覺得呢一樣嘢大家會見到民主黨喺成個過程裏面不論我哋做咩決定都好，咁我哋個黨有一啲任何嘅決定，我哋嘅黨員有一啲任何嘅決定呢，咁我相信公眾係會見到我哋背後有啲咩原因囉。 汤家骅咧就话，即系喺即系涉及一反修例民主派嘅案件之中咧，弃保潜逃比例非常高。咁今次许智峰嘅事件，其实某程度上会唔会都对于你哋会有机会做到一啲嘅影响咧？本身 我唔敢去推断啦，因为法庭去做一啲嘅判断嘅时间，咁佢会有一啲自己嘅考虑啦。你话会唔会有少许嘅影响，可能都会有嘅。咁但係都仍然系嗰句说话，我觉得我哋都即係喺我哋去喺香港去进行呢个民主运动，我哋去参与过去呢一年几嘅运动里面，其实大家都已经见到就係、是呢啲所謂嘅影響，其實可能純粹即係時間嘅問題，即係今天唔係許智峰或者唔係其他人都好，咁總係有一天佢都總係會收窄嘅，即係亦都好老實，我自己會覺得而家嗰個情況就係好多香港人真係對香港嘅制度失去咗信心，好多香港人係對香港既有嘅制度係失去咗信心，包括法院嘅制度嘅時間。咁大家唔係諗點樣去令到個法院制度係得到人嘅信任，而係諗啊，咁我哋要再運得緊要啲啦，要收埋啲 passport 啦，咁樣唔俾保釋啦，咁樣之類嗰啲咩嘢嘅話，咁我覺得係無助於任何帮香港人去重建翻个信心嘅一啲情况，即系你睇下阿谭德志，其实佢一个控罪都系好，即系话佢开街站咁样，咁开街站都已经揾咗几个月啦，而家已经系咪？咁即系我觉得唔系今天先发生嘅嘢，所以我亦都唔会觉得呢一样嘢会对我哋有好大影响咯。 好，唔该晒你罗建熙，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再见。吓，罗建熙系民主党嘅副主席，1872311，有位陈先生，陈生你好， 陈小姐你好啊， 你好。 就好似封先生曾经喺福利个传媒嗰阵时咧，就话星期五完成咗佢个公务之后咧，佢就会翻嚟香港嘅。 嗯， 就而家就即系佢背，即系佢而家就背负，即系佢个承诺就冇咗啦。咁当然啦，传媒当然会集中喺佢之后佢自己嘅声明啦，点样为香港啦，同埋头先阿罗生讲有好多人系被拘捕，咁系咪后边香港咩事都冇发生过？地铁冇事发生，地冇人掘砖，冇人放火，地铁冇坏到，交通灯冇坏到，所以拘捕呢啲人咧系香港政府系立乱拉人咧，咁呢个就交俾大家听众嚟一个判决啦。 嗯， 咁而家咧就系轮到黄狮子法官啦，之前就蓝狮子法官咯。咁香港系咪法官而家系咪即系成为一个不信任一个中心咧？咁、大家又要喺当呢个黄狮子责法官嘅时候。咁大律师公会又会唔会出声呢？我谂唔会啦，系咪呢个？呢个由于系黄师嘅问题啊嘛，所以大律师公会就唔会闹黄师嘅，就肯定嘅呢样嘢。咁而家法官啊，而家遭受呢个抨击啦，系咪之前放阿许志峰去话72小时嗰个法官系判断错误呢？咁而家就肯定判断错误啦，佢认为佢唔会系保前途啊嘛。咁而家呢个法官就肯定判断错误啦。咁之后嘅法官会唔会判断错误呢？咁阿罗生就话唔会嘅，之前黎生， 即系你总之阿陈生就觉得咧，而家似乎系两边对于法官都有一啲嘅声音嘅。多谢你啊，陈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0宗系本地感染，其中36宗源头不明，另外有8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今日新增的确诊个案包括2名学生，分别来自五旬节圣洁会永光书院和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另外有1名的士司机确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新增2名确诊病人离世，包括伊利沙伯医院1名82岁病人，同埋玛丽医院1名38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男病人本身亦都有家人确诊，佢同时感染甲型流感，上个星期五入院，第二日情况持续恶化。一名62岁男子去年在北区医院病人休息室内被3名警员虐待，涉案3名警员被起诉，其中一人否认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同案另外2名警员早前已经认罪，案件押后到今个月18日判刑，3人还押。事主两个仔发表声明，话3名被告已经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承担后果，以及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希望父母能够尽快走出阴霾。有份协助事主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话，事主会进行民事索偿。警方拘捕13人，涉嫌利用虚假资料申请虚拟银行户口，有拘捕14人，涉嫌透过网上情缘和网上购物平台等骗取他人金钱。警方说，不法分子利用伪造的身份证申请虚拟银行，但是银行的保安系统严密，所以拦截有关的申请，并转介至警方，银行没有任何损失。警方在今个星期拘捕10男3女，包括巴基斯坦籍和印度籍人士，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另外，警方今年2月至10月接获15名市民求助，说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和网和购物平台等被骗金钱，每宗个案涉及400元至340万元不等，合共涉及570万元。警方调查之后拘捕6男8女，年龄介乎18至61岁。前香港众志3名成员黄之锋、林朗彦同周庭，因为去年包围警察总部事件被判囚。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出年4月再讯，不准保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形容特区政府对他们政治迫害，美国感到震惊。 蓬佩奥话，利用法院压制和平意见是威权政体的标志，再次显示中共最大的恐惧是自己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他说，港人应该自由行使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和世界人权宣言所保障的权利。美国将会和盟国合作，继续为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发声。和黄之锋、周庭、林朗彦、黎智英，香港人同全体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提一提大家，在九龙城东正道因为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跟住落线道的一段是全线封闭的，九巴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李宁式运动体验，他希望通过个产品能够令到你有一个新的体验，当然就同他个人那个李宁这个运动的形象配合了，他永不放弃，很刻苦。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那种刻苦程度有机会大家看看李宁自传，看到都是有几滴眼泪滴出来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刚才咧，我哋嘅听众陈先生就话啦，即系许志峰咧接受回应传媒嘅时候咧，一度讲过咧佢系会翻嚟香港嘅。嗱，咁如果我哋睇翻嗰个嘅时序啦，咁就系喺11月30日，许志峰咧就启程咧去丹麦。咁跟住冇几耐咧，就都有一啲嘅传言就对于佢跟住落嚟。 嘅逗留地点嘅有一啲嘅传言喺度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喺12月1日嘅时候睇到咧香港零一咧就曾经系联络过许智峰。咁根据香港零一嘅报道咧，咁许智峰就话佢会喺今个星期五咧翻嚟香港嘅。咁呢个系引述咧香港零一嘅报道嚟嘅。咁然之后咧就到即系因为到喺呢个星期三嘅凌晨啦，许智峰咧就曾经喺佢嘅脸书度咧回应话，即系收到好多人嘅信息吓。咁佢话咧就系行程太满，心情太沉重，因为时差冇办法逐一回应。咁佢跟住就话咧，即系佢系会继续咧按照原定嘅行程咧完成公务外访，做好议员嘅责任，无负期许。如果有任何嘅新资讯咧，会同大家去交代嘅。呢个就系星期三凌晨嘅时候佢喺脸书入边嘅一个嘅留言啦吓。咁然之后咧就根据翻。即系相关嘅资料咧，就系许智峰喺都系三号嘅时候啦，接受丹麦嘅传媒直播访问嘅嗰阵时咧，就首度表明咧佢自己咧唔肯定咧会唔会翻去香港嘅。咁然之后喺寻晚，即系香港时间嘅寻晚啦，佢就喺脸书度发文咧，就话会系正式宣布流亡，并且系退出民主党嘅。咁根据咧而家嘅即系一啲嘅新资料啦，就系佢今日咧接受丹麦嘅媒体嘅采访嘅时候啦，咁主持人咧就透露话佢嘅屋企人咧已经系抵达伦敦，许智峰咧听日亦都会系去会合嘅。呢、这个就系即系根据媒体引述咧丹麦嘅媒体嘅报道嘅。电话号码18723，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李先生，李生你好，有咩睇法？ 主持 系你好， 你好系。我个人咧就认为阿许生咧，这个行动好愚蠢咯、啊。 嗯。 现今咧嗱，我哋而家呢幾個月睇到好多法庭嘅審判，對好多啲反佔中啊，或者一啲其他嗰啲疑犯咧，都係判佢冇罪嘅，因為基於控方嘅證供弱。咁啊，許生佢有冇做過佢自己知，咁但係如果佢做過翻嚟，咪經過法庭嘅審判咯，佢嘅人生會更加，即係佢個點講啊？佢會更加會接受現實呢、這個咩嘅裁決之後咧。 嗯， 佢更加人，佢嘅人氣會更加有急性。 嗯， 但如果佢咁樣歸縮咧，去逃避咧，就俾人咧會認為佢係咩唔敢係自己做過嘢咧，唔敢面對呢個刑罰嘅呢個刑責咯，係好可惜啊！我個人咧希望許生翻嚟面對法律嘅裁決，法庭判一個公道。而家你睇即係臭味講句，好多而家好多案件都係證明被告冇罪㗎，仲可以攞翻堂費添，係咪？點解許生要做啲咁行咁愚蠢行為咧？ 好多謝曬啊李先生嘅意見㗎。電話旁邊咧請嚟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嘅湯家華。湯家華你好。 你好。 首先想请教啦，喺个法律层面啦，许智峰而家系违反咗佢嘅保释条件嘅，咁佢其实会面对啲乜嘢嘅刑责噶？ 违反呢个保释嘅条件本身咧，唔系一定系一个刑事行为嚟嘅。 嗯。 当然要视乎嗰、那个即系保释嘅条件系咩嘢啦。一般嚟讲咧，譬如你系俾咗担保金啊，咁嗰啲就会被没收啦。咁亦都可能法庭係會發出呢個通緝令啦。咁但係嚴格嚟講就唔係一種刑事行為，即係唔會係犯多咗一種罪。咁但係當然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唔係太負責任嘅一種行為，唔負責任係對於香港嘅法治唔負責任，亦都對社會唔負責任。咁我頭先都聽到頭先嗰位觀眾講嘅，我覺得某個程度嚟講，佢都有佢個道理喺度。 嗯 但係喺目前嚟講咧，棄保潛逃，特別係依種案依類案件嘅棄保潛逃咧，如果真係要佢哋緝拿歸案嘅機會都相當低嘅，因為根據香港嘅法律， 亦都根據聯合國嘅指引咧，就有政治背景嘅案件或者係政治背景嘅犯人咧，都一般嚟講都係唔可以移交翻香港嘅。咁加上許先生啊許議員嘅所犯嘅罪行咧，我約略睇過，大部分都喺可以移交嘅罪行嘅列表之內。咁即係話呢啲咁嘅罪行咧，都未必係可以移交嘅。咁更加唔好講話目前香港尚有嘅移交疑犯嘅協議已經係少之又少啦。咁所以從種種原因去睇咧，要將佢緝拿歸案嘅機會係相當低。 嗱，你頭先話咧，佢呢個嘅行徑咧，就係對香港嘅法治不負責任。其實係指緊啲乜嘢嘢咧？ 我覺得任何人喺香港享有高度嘅自由，亦都需要負起對社會同埋制度上嘅責任同埋義務。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憲法裏邊寫得好清楚。咁如果你係犯咗事嘅，我覺得你應該面對法律嘅制裁。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會同意香港嘅司法制度係喺世界上嚟講係相當公正嘅。正如剛才各位聽眾講，我哋而家目前都有好多案件法官都係根據證據係判呢個被告係無罪嘅。而今次法官批准这个许智峰先生离开香港呢，亦都凸显了法庭对他的信任。 嗯。 我觉得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即是逃避香港的法律责任呢，我觉得不是很值得社会的认同。 但是会不会也都可以由另一个方面去解读，就是他选择在流亡在其他地方，都是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不信任的一票呢？ 可能是的，他自己个人的看法可能是这样的。咁呢、這个我哋是即系冇话即系可以说服到他。咁但是一般嚟讲，我相信大多数香港人都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是完善的。 我想问咧，佢今次呢一个嘅行径咧，对于其他嘅一啲涉及到即系可能反修例啊，或者系其他即系民主派嘅政治人物嘅案件咧，会唔会带嚟啲咩嘅影响啊？ 嗱，严格嚟讲系唔应该有影响嘅，因为法官去处理呢一类案件或者处理呢个保释嘅申请咧，系应该视乎嗰个人同埋嗰件个案嘅環境同埋嘅政工去處理嘅，咁但係當然啦，近年來似乎呢一類嘅案件棄保潛逃嘅人係特別多嘅，咁會唔會因此令到法官同埋呢個檢控官都要更加嚴肅、更加嚴謹地去處理呢啲保釋嘅申請咧？我覺得係有咁嘅必要，亦都係應該嘅。 嗯， 所以喺一個即係可能更加嚴謹處理嘅情況之下。我哋系唔希望见到更多人可以随随便便就弃保潜逃。 我想问一问，因为我见到今日报章咧有一个引述你嘅说法，就话涉及反修例民主派案件之中咧，弃保潜逃嘅比例非常高咧。其实呢个引述点解你会话弃保潜逃嘅比例非常高咧？ 因为大家睇新闻睇到啊，其实喺其他案件弃保潜逃嘅报道真系。少之又少，最單獨我冇睇過。OK， 咁但係你不手一算，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嘅就即係而家內地嘅隔離即12位啦，台灣有5位啦。咁我哋淨係講呢兩單案件已經有17位啦。咁另外仲有啲即係其他嘅高度受關注嘅政治人物。都因為種種理由係即係離開香港，咁呢個我相信係一個法庭會關心嘅即係現狀。 我亦都想问一问咧，就系、是、因为喺今次许智峰即系决定流亡之后啦，咁我见到咧有一啲嘅评论嘅，特别就系针对咗司法机构同埋针对咗法官嘅，就话即系许智峰咧吓流亡咧，就系反映咗咧法官咧系做咗一个错嘅决定嘅，咁甚至亦都话咧，即系法官点解冇一个監察嘅制度或者冇一個機制去追究一啲法官嘅錯誤咧，咁樣你點睇呢啲嘅評議或者評論啊？ 我唔同意，一定係法官有錯誤。 嗯。 首先咧，我哋要明白喺香港咧，特別係基本法第31条之下咧，所有香港人都有自由出入境嘅自由。呢、這個自由係重要人權嚟嘅。咁如果要係影響到呢個人權嘅話咧，係要有恰當嘅證據，同埋一啲理據至可以嘅。咁因此，法官當佢處理即係保釋申請嘅時候咧，佢首先就要睇控方又提出啲乜嘢嘅即係強力嘅理據同埋證據，證明個犯人係應該被剝削自由出入境嘅權利。咁喺毫無先兆或者冇證據嘅情況之下，法官是批准保釋呢，我覺得不是等於一定是錯誤。當然呢，如果你睇返轉頭，大家即係我哋英文講有 20-20 vision， 你睇返轉頭當然可能會覺得呢個判決是錯誤嘅。但係我目前冇手上冇任何資料顯示到許智峰呢件案件裏面雖然有強烈嘅或者強力嘅證據或者理據顯示佢會逃亡海外，法官仍然系批准佢离开香港。我冇呢啲咁嘅资料。 好啊，唔该晒你，汤家华，麻烦晒。汤家华系行政会议嘅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18723。轉頭咧，想同大家轉一轉另外一個議題啊，就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明日大嶼前期工程嘅撥款申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講一個发音的问题。有听众问萧叔叔 looked at her， L-O-O-K-E-D 跟住 A-T 跟住 H-E-R， 就是望住佢的 past tense 啦。点样可以讲得好少少？因为佢觉得自己读的时候讲的时候硬是就觉得怪怪地。譬如话 he looked at her， 咁嗰个窍门咧，当然就是将我哋的音咧系楞埋晒一齐。looked 咧，我哋 L-O-O-K-E-D 咧，我哋嘅 E-D 咧就系一个 T-M 嚟嘅 ，OK？ 咁个 look at 咧，我哋后面咧就会楞住，楞听住咧就会变成咧系 looked it，looked it，looked it，OK？ 先读咗个 look， 有个 K 音嘅，但我唔 k 出嚟嘅 ，OK？look 跟住有一个 T 音楞住喺个 at 度咧，我就会听到咧系 looked it，looked it，looked it。Okay, looked it, looked it, looked it。而后面如果加咗个 her 喺后面咧，个 her 由于我哋楞埋嘅时候，而我哋又唔特别强调个 her her 呢个字咧，通常我哋 h 音咧系会唔读嘅。咁所以咧个 t 音 at at 嗰个 t 音又会楞埋落去个 her 度，就变成咧 at at。Okay, so the whole thing looked at her, looked at her, looked at her。小叔再嚟好慢咁读一次，大家跟住练习。Looked at her. Okay? So, 快少少 he looked at her. He looked at her. He looked at her. Example sentence, he looked at her and said nothing. 咁呢佢望住佢跟住呢一声都冇出。咁样讲英文呢就会自然少少啦。Okay? Bye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立法会的财务委员会呢，今日就要处理是有关于呢是这个中部水域人工岛相关研究的拨款申请的，涉及呢是5亿5千万的。咁呢个嘅研究呢就同明日大屿计划呢是即係些相关啦，是一个前期嘅研究啦。咁究竟呢即係喺呢个即係研究如果真係个拨款可以通过咗嘅时候，咁究竟可以点样再去监察成个工程嘅进行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人民土地资源研究组成员任宪邦嘅。任宪邦你好。 你好， 首先问一问，因为呢我见立法会嘅财务委员会呢都应该仲系处理緊相关嘅议案啦，都有唔少嘅议员发言。咁相信呢即系而家估计呢这个五亿五千万嘅前期研究拨款呢通过机会都应该会系相当之大嘅咁样。咁我想问啦，即係其实而家建制嘅议员呢佢哋都话呢要设一啲小组呢进行监察。咁喺民间嗰度又会做啲乜嘢去关注呢个工程呢？ Okay, 首先要香港市民明白，政府提出这个所谓可能性研究五亿五千万不是一个可能性研究。这个是已经是规划工程的项目来的。在所有大的香港所有大的基建，以前的新城市发展都要经过一个程序，就是先做可能性研究，咁明白有咩风险要使几多钱，先至要下一步就叫规划工程研究，然后先至开播。而家呢政府将这个一般的可能性研究同埋规划工程研究摆埋一起。咁所以呢大家要明白，政府讲话我哋都研究下啫嘛，唔想做。其实啊，这个佢做完已经有个蓝图嚟开工㗎啦，这个好重要啊，所以大家要明白。咁呢如果你通过咗之后呢翻唔转头㗎啦，你冇可能即係三年之后呢政府已经有个蓝图即刻填海啦，你唔可以翻转头，即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市民需要明白这个项目啦，喺香港嚟讲係唔需要。点解呢？佢话香港唔够土地嘛，所以要起回事。但係而家政府已经规划咗喺五个区有地去发展，呢五个区就係东涌新城市扩展、元朗南、锦田南、洪水桥、新界北，呢五个发展区可以容纳71万人。而香港人口由而家到最高峰只係多60万人。所以从人口嘅应付呢根本唔需要。从公屋嘅应付呢，政府又话你要等5年上楼。但係其实政府而家已经有25块地喺起緊公屋，可以应付提供24万间公屋。加上有15个地盘做緊可能性研究。所以呢在将来20年政府可以有30至40万公屋推出，根本冇可能再需要喺明日大屿再起多17万个公屋。所以用需求方面来讲根本唔需要㗎。 是，但是我想问，即是你刚才就说，即是这个都不可以说一个前期研究啦，咁但是他不可以真的研究了之后发觉不得，他可以整个计划搁置嘛，即是不可能这样发生吗？ 不可能的，因为他给个例子来，在这个项目在跟交通系统方面来讲根本做不成。为什么呢？他说现在在这个加利州可以住70万人1000公顷，是不是只有一条路去香港，一条路。你睇青衣人地方差唔多1000公顷，只有20万人。但係青衣有5条隧道桥驳去香港大屿山九龙。咁所以喺呢、這个而家呢个规划根本交通系统做唔成。加上有一条隧道去香港坚尼地城，你如果爆风球点搞？点搞？所以呢这个如果他不能够解释清楚这个交通系统可以做得成的话呢，整个项目呢根本做不成的。咁当然啦，他现在结果要做这个所谓工程研究。咁你知明白啦，工程师 你点样你俾钱俾多钱我啦，咁做成噶，系咪？咁所以咧，佢冇经过一个中间嘅即系检讨嘅可能性够咧，就即刻跳去，即系政府而家偷步啦，系嘛？偷步 系，即系其实冇可能翻转头啦，即系喺你个睇法上面，即系一定上马啦。咁最后我想好快问埋一题啦，一分钟时间，点样去监察个工程嘅进行咧？你哋 需要一个独立嘅专业嘅团体嚟监管。所有香港嘅基建最大问题就系冇一个独立嘅专业团体嚟能够做分析。嗱，而家政府啲基建咧就系由林郑或者系个机构命令公务人员做。咁公务人员虽然佢专业，但佢唔可能话唔做唔成噶嘛，系嘛？假如一个独立嘅，我话一定有一个独立嘅专业团体能够做。谨慎严肃的分析，不可以只是靠公务员来说一定得。你现在你问规划部啊文妥之处一定得。 明白。即是这个就会是你们继续争取的一个目标了。 是是是。 好，明白。多谢晒你任宪邦，唔该晒。跟着我们有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近稻苗学院。而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快线都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加士居道天桥过海咧，系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个半，中国飞鹤17.64跌1.06，小米集团25.35跌系升5，汇丰控股43.75升3.5，中芯国际21跌个二，盈富基金26.98升8，建设银行6.09升3。五大升幅股份：基地锦标集团、正阳集团、WT 集团、望高 mining、节能元件。五大跌幅股份：特斯控股、安科系统、国贸控股、演梅澳大利亚、河北建设。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1，日元104.03，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6，人民币离岸价6.5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港金收报17,030，比上日收市升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38.6，卖出价1,840.28。港汇指数101.2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先。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坏巴士，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坏巴士阻路噶，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反方向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嗰段咧车多缓慢，龙尾喺三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喺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 东区海底隧道港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和富中心，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啦，龙尾排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车多繁忙，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龙尾过咗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去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陈志杰。 跳舞群组今次市民是愤怒，就真是有人冇守规矩而令到病毒大规模传播，所以个回应不是说不断增加罚款增加罚则，而是究竟你罚了啲咩人。跳舞群组爆发疫情，所以其他行业难听啲讲同我陪葬，呢样嘢政府要回应㗎喎。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预防多种疾病，减低死亡风险，这个是近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保健建议。但最近就有研究显示，食得健康更加重要。这项研究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进行，在1997年去到2017年间，追踪了79,003个人，平均基线年龄是61岁，期间一共有33,89人死亡。研究人员分析他们的饮食习惯、体重、病史和是否有食烟饮酒等等的因素，总结出三个有趣的发现。一、过重但是坚持健康饮食的长者死亡率最低。二、在维持健康饮食的群组入面，痴肥长者的死亡率并不高于体重正常的人。三、体重正常但是食得不健康的人反而有较高的死亡风险。研究结果九月中在医学期刊发表。研究人员分析说，体重正常但是胡乱饮食的长者之所以死亡率较高，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以致身体虚弱，增加患病和跌倒的风险。有营养学家就认为，目前预防长者患上长期病的资源大多针对减轻体重，他们或者需要将重点和资源转移到推广健康饮食。今次研究以地中海饮食作为健康餐单的基准，地中海饮食以含有丰富蔬果、豆类、坚果、全谷类、发酵乳类制品、鱼贝类、 橄榄油或芥花籽油，以及是小食红肉同埋饮酒为特色。多年的研究显示，地中海饮食不单止可以满足全面的营养所需，更加有助保持血管健康。要食得健康，大家应该懂得拣啦。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来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星期五嘅夜晚咧，亦都有我哋嘅传媒人啦，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咁啊，由于咧疫情嘅关系啊，我哋都需要限制直播室嘅人数啦，因此咧今晚嘅两位嘅传媒朋友就系潘少权同埋冯振超咧，会喺电话度同我哋总结一下今个礼拜嘅一啲嘅时事话题嘅。两位好，潘少权、冯振超，两位好。系， 你好， 系嗱，好啦，咁不如咧，我哋首先讲讲咧一个媒体相关嘅新闻啦，都系一个相当之令人震撼嘅消息啊！喺星期二嘅时候啦，有线宽频咧就话咧系集团咧需要全面检视同埋调整各部门嘅架构同人力资源，咁佢哋就以此为理由咧系调职或者系裁减咗咧大约100人嘅，当中咧涉及到新闻部咧就有40人，包括咗系负责调查报道的新闻刺针的全组的人员，同埋他们中国组的助理采访主任。咁呢件事件呢亦都是触发到呢是他们的中国组的全组啦，10人都请辞。然之后新闻部呢多名的采访主任级啦，同埋记者呢亦都是联署话高层是一手摧毁有线新闻部，表示极度遗憾，因此决定呢即时辞职呢以示不满的。根据呢消息就即系话啦吓，呢两日咧亦都有一啲嘅即系有线嘅员工咧，新闻部嘅员工咧系请辞嘅，咁令到咧佢哋剩翻嘅员工嘅数目咧就唔系太多，咁当然就唔系个个都系即时离职啦。咁首先不如先讲一讲啦，就系今次嗰个事件嘅处理手法，两位有啲乜嘢评议咧？因为咧喺事发嗰一日咧，其实就系并冇佢哋嘅新闻室嘅负责人咧，同佢哋各个组别嘅主管见面嘅，而系咧由人事部入去啦，向嗰啲受即系裁员影响嘅员工咧，系直接派信啦。咁当中亦都冇交代到个裁员准则咧，到底系点样嘅？佢哋得到嘅回应咧，就只系话架构重组同埋节省资源。先讲管理层嘅处理手法吓，潘少权。有咩评议啊？ 其实咧，我自己做咗咁多年即系传媒咧，我亦都曾经做过相同嘅工作嘅。 嗯， 我系完全明白佢哋嘅做法嘅背后嘅理念咧系乜嘢嘅。即系大家，我谂系面对一件事，就系尤其我哋做管理层咧，喺某一啲环节里边咧，我哋系不得不去做一个决定嘅，而呢个决定好多时都新闻部其实，即使好似我哋就做做报纸嘅编辑部都好啦，其实我哋面对相同嘅情况就系、是，成个经营状况咧，我哋系唔系由我哋决定嘅，但系喺成个公司嘅架构里边思考里边咧，就会觉得新闻部又好，编辑部好咧，你哋系唔系搵钱嘅，营业部先系搵钱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新闻部咧就系、是、系一个使钱嘅部门啦。咁如果喺成間公司嘅結構裏面咧，當佢面對一個經營危機嗰陣時咧，佢第一件事一會諗咧，就一定係會諗編輯部嘅，因為佢一定唔會諗住啲營業部，因為營業部幫佢揾錢啊嘛，係咪？咁所以好明顯咧，就係編輯部咧，無論佢喺我諗電台、電視或者係報紙咧，其實佢都首當其衝。 咁當然啦，即係可能大家運作嘅過程係唔一致啦，但係我諗個處理手法係大同小異嘅。但係今次個情況同我哋，即係譬如我自己以我以前做嘅事嘅經驗，其實我哋嘅公司應該係會通知我啦，然後話俾我聽，我應該點，即係可能俾一個 quota 啦，所謂嘅有個數啦，即係交人頭啦，講得衰啲嘅話，咁就但係我嘅管理手法咧，就係得即係得。兩個到三個，第一個就是一定是能力先行的，是吧？因為即係員工嚟講，你即係話即係無可厚非嘅，一定是能力先行的。第二個是相同能力，你先至揀個工作態度啦，好明顯啦，係咪？嗰個工作態度好嘅，嗰個就一定是優勝一啲啊。然後到第三個，你先會考慮其他嘅因素。嗱，呢啲其他嘅因素有可能是年資啦，有可能人工嘅高低啦。有可能是經驗啦，係咪？即係呢啲都係會係作為我哋嘅標準啦。而呢啲標準本身咧，喺嗰個運作嘅過程裏邊咧，係一定係透明嘅。因為其實我哋係面對緊一件相同嘅事啊嘛，就係、是、當我咁嘅處理手法嗰陣時候，剩翻落嚟嘅員工係會用一個相同都會問我一個問題：點解你要用呢個標準去做嗰件事？係咪？好簡單啦。咁我覺得今次呢件事比較令人到我都好震驚嘅，震驚嘅地方係因為其實坦白講，由有線電視開台開始咧，我就係訂户到今日都係，而我能夠令到我一路睇落去嘅，亦都係新聞部，而佢正正令到我好難忘嘅就係新聞至今同埋新有線中國組，即係我有時我見到譬如有時係呂炳權啊，或者佢哋嘅曾經做過即係新聞部做過中國組嘅，其實我都好尊重佢哋，甚至好尊敬佢哋，因為其實佢哋係經歷好多嘅危機啦、危難啦，去到嗰個地方去發掘一啲素材，呢啲素材係可能有啲帶有危險性嘅，所以我喺個人裏面咧，我係好尊敬呢班記者同埋佢哋嗰個主管嘅。但喺今次呢件事裏面咧，我係有少少係兩難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我係唔因為我唔知道佢哋點樣處理，但我如果覺得如果將成組即係譬如一組咁優秀而獲攞到咁多獎嘅一個組去處理嗰陣時候，而佢嘅主管係完全唔知咧，我覺得係有值得商榷嘅地方，因為點解咧？因為譬如話。我舉一個例子，正如我正話，我都處理過相同嘅情況。我喺咁多年嘅職業生涯裏面不下三四次。與此同時，我一定係會同相關，如果嗰個部門係涉及嘅好嚴重嘅，譬如可能係人手可能會調動大多一啲嘅，又或者咧可能會調動會喐動一啲資深嘅，甚至係屬於係優秀嘅員工嗰陣時咧。其實我是一定要跟他主管事先去傾咗先，我哋只有傾好曬、做好曬所有的功夫，然後我哋先將名單去跟人事部商量。咁來來回回咧，我諗不下都要即係三四次、五六次，係絕對唔會出現到最嬲尾係個主管係完全唔知道自己嗰個組會俾人裁啦。第二就係成組會俾人裁啦，而嗰個所謂嘅透明度係唔夠咧。我覺得呢點係真係令人哋好遺憾，同埋係值得。即是唔係幾合理嘅一件事咯，係咯。 我哋先講咗佢哋嗰個處理手法啦。咁其實咧，尋日咧有線亦都係再發咗一個嘅聲明啦。咁就係由佢哋嘅新聞及公共事務組副總經理謝燕娜啦、許方輝啦，同埋新聞及公共事務總監陳興昌同埋李津咧，佢哋嘅聲明就承認咧個嘅離職名單咧係由佢哋四個人同埋人事部共同商議定下，話明白咧有關嘅決定並非十全十美。過程中咧，同各個組別主管嘅溝通咧，可以做得更好。咁佢哋亦都話咧，即係呢一個就係佢哋尋日嘅聲明啦。咁不如啊，馮振超先講嗰個處理嘅手法問題啊。 我諗咧，其實頭先潘少權都講得幾清楚啦，就係一般我諗，無論傳媒又好，一般機構都好，即係處理呢一啲即係辭退同事嘅時候嘅做法啦。咁確實，我諗有線做得好唔好，就大家今次都有目共睹啦，唔使講噶啦。咁佢哋自己亦都即係出咗聲明啦。咁我想即係或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嘅觀察咧，就係、是、其實有線咧嘅新聞部咧，無論係至臻又好，或者係一個中國組，或者甚至乎佢即係新聞部都好咧，嗰、那個本身喺行裏邊嗰個聲譽係好好嘅。 咁所以咧，其實喺裏邊做事嘅啊行家咧，其實佢哋嗰個嘅專業自信係好強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你睇得到咧，今次其實佢哋件事咧本身去到咁所謂，其實我嘅形容就係劍拔弩張啦，都即係一班同事咁舉住個電話影住成個過程。咁你就會見到咧，其實我諗咧喺自從換咗即係新老闆之後咧，去管理呢一個新聞部嘅人咧，其實因為係轉咗啦，咁由阿馮德雄咧轉咗四個新嘅行家，喺咁嘅情況裏邊咧，其實你會睇到啊，就係話如果本身嗰啲新嘅管理人咧，喺行裏邊，如果唔係話真係咁資歷好深，或者係嗰個嘅名氣好響嘅話咧，其實你要去即係。in charge 呢一個嘅新聞部，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實質嘅困難嘅，所以即係你睇翻，其實我諗嗰個嘅好多呢幾日嘅分析都會講到就係話呢幾個行呢四個即係管理層咧，其實都係同其他嘅同事嘅接觸比較少，都係開下會啊咁樣樣。咁我就係其實你會見到點解會即係一去到一個嘅所謂爆發點咧，一個即係要辭退同事嘅時候。大家嗰個嘅群情會咁即係厲害，亦都係令到同管理層之間咧，即係新聞部管理層之間，大家嗰個嘅言語上邊會有一啲嘅即係對質啊咁樣樣。我諗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咧，其實由轉咗老闆之後咧，一路都我諗即係都係聽到有一啲嘅即係譬如係裁員啊，之前譬如裁三個工程部啊呢啲消息，咁呢個咧都係會令到個機構咧個新聞部個 newsroom 裏邊咧。產生一種咧好負面嘅一個嘅氣氛，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兩個嘅即係實際嘅狀況加埋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今次佢其實最初只係裁40人，後屘都有好多人遞信。我諗就成件事其實我哋立體啲去睇咧，其實就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咁樣樣。 咁啊，除咗喺嗰个处理手法上面咧，其实嗰、那个我哋又点睇咧？今次呢个嘅裁减咧，所引起嘅一啲嘅疑虑咧，因为头先冯振超或者潘少权都有讲到啦，就系佢哋其他冇被裁减嘅同事咧，都用一个集体即系请辞嘅方式咧，以示不满嘅。咁而佢哋中国组嘅主管咧，司徒源咧，更加系。在个脸书那里留下八个字，就叫做令化飞灰不作浮尘。不作浮塵嘅，咁另外就係佢哋被裁減嘅嗰位有線中國組嘅黃麗萍啦嚇，佢哋嘅助理嘅採訪主任啦，咁佢就話即係今日即係已係逐步係被割成咧去形容咧佢哋有線嘅情況嘅。嗱，大家點睇？即係由呢幾日各個嘅即係有線嘅員工佢哋嘅形容而去。睇翻就係今次有線新聞呢個裁員係唔係一個經營業務嘅考慮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咧，佢哋嘅大股東公司主席啊邱達昌咧，喺今年六月咧，先至喺股東會上面就話，自從永星咧三年前入主公司咧，係終於令到咧成功令到咧個現金流係止血嘅，錄得連續三個月嘅淨收入，反映業務已經企穩嘅。而佢哋今次嘅裁員咧，亦都係啱啱喺佢哋嘅保就業計劃啦完結之後咧，進行嘅。因為喺成個即係保就業計劃入邊咧，因為有線亦都係有申請到啦，亦都有攞到補貼嘅。啊，兩位點睇咧？潘少權。 嗱，你其實睇翻佢嘅年報咧，其實我覺得所有嘅嘢都係唔可以獨立去睇嘅，因為即係我諗每一個尤其每一個公司管理層咧，對住公開嚟講，佢一定話自己做得好好嘅，即係因為呢度係涉及股價、涉及成嘅。但你好簡單嘅嗱，譬如我哋以今年嚟計啦，其實已經只係一半嘅財政年度咧。佢喺2015年咧嘅總體收入係11億嘅，超過11億嘅，即係成個媒體加電視收入。但你想想只是今年以上半年来计呢，其实以2019用返2019呢，其实佢是只得70多億。即是说如果以那个生意额来计，佢已经跌咗是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了。咁你可以想到喇，你即使你就算从佢那个所谓叫有线订户，即是用我的叫订户，我是订户啦。咁、 咁呢個訂户嘅數字嚟計咧，佢跌得好少，跌17% 啫。但係其實佢嘅收入已經跌咗，係舊年嚟計已經跌咗30%。而今年嚟計咧，估計咧係如果同2015年比咧，仲會跌成40%+。嗱，咁你可以諗到咧，即係話其實佢即使個訂户人數跌得好少，其實每個訂户個Apple 即係每一個人使喺嗰個即係電視上邊啊，比有線電視嘅錢係好少。咁即係話佢面臨緊係一個好大嘅經營危機嚟嘅。至於佢能唔能夠現金流係淨收入，呢、這個其實係有啲自說自話，因為個問題係你係睇個支出同個收入嘅比例，你可能追數追多三個月嘅錢翻嚟嘅話，你嘅現金流梗係會高啲啊。但係個現實世界就翻到，其實今次你佢嘅經營一定係危機重重嘅，因為其實有線電視本身佢冇一個所謂嘅主打項目可以再吸引到，可以能夠令到個訂户能夠俾多啲錢啊嘛，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當你面對咁嘅經營危機嗰陣時候，而你係要進行裁員，即使你係就算裁新聞部嘅人，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問題，正如阿馮振之最近都講咗，其實個手法本身你係應該係事先去同其他同事商量啊嘛。你就算即使係助理採主好，嗰、那個組長好，你係要有責任去俾佢知道。而家變咗你哋幾個人閂埋道門去做嘅任何決定，而且幾個人大部分係由外來過嚟嘅。咁你就不能不令到人哋去有種誤會，就係其實你唔單止黑箱作業，而且你就係有一個目的喺後面囉。咁你點會做一件咁笨嘅嘢呢？做管理層係咪？你一定要同你嘅員工企埋一齊。就算我覺得嗰幾個新去嘅管理層，其實佢哋亦都應該要同佢自己嘅下屬去商量呢件事，睇用乜嘢方法，譬如可唔可以分階段進行啦，譬如可唔可以減人工啦，譬如可以就睇自動流失嘅情況再決定啦，即係好多嘅辦法係先傾咗，然後做唔到啦，咁大家都會有種諒解，但係千祈就唔好你決定咗，原來已經收信嗰陣啦，好震驚。坦白講，每個人都有家庭㗎，係咪？即係我哋一定要用同理心咯。我自己覺得佢哋今次唔係好夠咯。 嗱，不如咁啊，因為咧就嚟到7:00新聞啦，不如我哋7:00翻嚟咧就再請啊潘兆權同埋馮振超兩位咧就住有線新聞即係裁員依個嘅事件咧，同我哋再傾傾下，就係有線寬頻咧以架構重組為理由啦，裁減咧係成百名嘅員工當中有40人咧都係嚟自新聞部嘅。電話號碼18723111，我哋喺7:00嘅新聞報導之後繼續翻嚟有自由風，自由風。 由撤美的嚴重政治事件。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各區氣溫普遍較昨日低一兩度，預測是天晴乾燥，明早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3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仍然是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壞車和意外事故。咁喺七咸道北去觀塘方向，較早前近住山谷道有壞巴士，咁而家大交通仍然係非常擠塞噶。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咁就喺七咸道北去觀塘方向，近住山谷道較早前係有壞巴士阻路，而家龍尾去到近果欄。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嘅慢線有壞車，車龍就排到近大涌道迴旋處。咁就喺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慢線有壞車阻路，龍尾大涌道迴旋處。至於較早前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錦輝花園嘅意外已經清理好，封路重開，車龍有大消散，而家大致係車多。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執行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龍尾近新樓街。東區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東行嘅車龍好長㗎，龍尾去到近維園上橋位。咁而東隧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一段車多，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近太子道西，而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牛頭角定富街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 龙翔道东行去狮隧亦都车多，龙尾近风力流。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欣平，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交通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亦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而家龙尾去到近沙福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青衣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刘天赐。2020年咧系一个唔好嘅年份，充满咗疫症，充满咗坏嘅消息，但系我哋仍然需要有正能量，能够冲过呢啲黑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老板，雇佣条例已经修订，在2020年12月11日或之后分娩的雇员，产假由10星期加到14星期， 新增4星期法定产假的薪酬计算，以80,000元为上限，雇主可以向政府报销。 假如有产前检查到诊纸交给老板，还可领取疾病津贴，而流产定义都改了。 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 cousin 罗启新今日要介绍一个人，呢个人好搞笑，佢创意澎湃，佢最中意嬉笑怒骂、针砭是非。佢讲紧我，佢就系、是。多谢晒，冇错，佢就系 cousin， 不过唔系我，佢系本地漫画家 cousin Low。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今集请嚟画坛怪叔叔 cousin Low 分享佢嘅漫活人生。听晚9:05，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星期五晚嘅一周时事点评啦，我哋同大家咧喺度倾紧啦，就系有线宽频啦，以集团咧需要全面检视同埋调整各部门嘅架构同人力资源为理由啦，而系影响咗咧100名员工嘅，当中咧新闻部系裁员40人嘅。电话号码1872311，你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咁啊。继续咧就揾翻咧，我哋今晚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嘅传媒朋友就系冯振超同埋潘少权出嚟吓，两位好， 你好，大家好。 嗱，继续咧就系倾翻有线啦。咁其实咧系有线嘅有线新闻啦，佢哋又有申请到咧第二期嘅保就业计划嘅。咁咧就系获政府咧系批出咧超过1,062,000元嘅津贴嘅。咁系雇主就承诺啦，喺9月到11月期间咧系唔会解雇咧373名员工嘅。咁如果我哋即系睇翻一啲嘅即系相关嘅资料啦，咁佢而家咧嘅即系有线新闻 有限公司咧就佢係獲批咧1062万元津貼，咁而有線娛樂有限公司咧就獲批咧超過608万元津貼，有線財經媒體有限公司同埋有線寬頻電訊有限公司咧亦都係分別獲得批咧係超過103万同埋154万元嘅津貼嘅。咁之前我亦都有引述過啦，就係佢哋嘅集團主席咧邱達昌咧喺6月嘅時候咧去形容翻佢哋公司嘅業務狀況啦，咁呢度亦都係補充一下咧，就係有線咧喺2018年嘅12月咧，係同中移動咧訂立咗一個合作關係嘅，就由中移動出錢去租用有線嘅寬頻網絡同埋購買有線網絡建設等服務嘅，咁而有線咧就向中移動旗下嘅手機電視平台咧提供新聞、財經同埋娛樂咧三條嘅電視頻道嘅內容，為期20年。而另一份嘅協議咧就係近年1月宣布同广东广电网络签订为期最少3年的战略合作，包括是内容节目互换、等等。而根据邱达昌他在6月的时候就说，就是自从2018年底同中移动签订网络发展协议之后，生意额是显著增长的。冯振超，即是怎么看即是有线宽频他说是架构重组而需要裁减员工的这个的理由呢？ 燕平，你實在補充得太多，但是其實就我覺得都不是個重點嚟嘅，因為咧事實上咧，你見到佢而家嗰個狀況咧，嗱我咁去形容啦，其實我都同意阿潘頭先嗰個睇法嘅，即係阿潘都解釋得佢條數都好清楚，咁我就喺度諗，你今次咧其實佢嘅裁員咧係講緊100人，咁但係咧佢新聞部係40人嘅，咁個情況就係咧。點解？其實你會見到就係話咧，新聞部咧嗰個裁員嗰件事咧，係觸發到個社會討論相當之大個迴響咧。呢個就見證到一個嘅事實，就係話咧，其實無論係大氣電波，或即係以前所講大氣電波啦，或者而家所講嘅互聯網啦嚇。一啲嘅新聞機構咧，傳統媒體咧，其實佢嗰個位置仍然係相當重要。咁所以大家仍然會當佢當作係一個公器嘅一個嘅看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無論你個裁員嗰個嘅規模或者嗰個做法係點樣樣咧，其實社會上邊嗰個嘅焦點都會係放到好大嘅。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就係今次即係其中一個我自己觀察到嘅地方。咁再講翻就係話，其實佢成個經營模式上邊咧。我会觉得就是有些奇怪的地方，就是说呢，我们大家讲有线宽频或者深烤这个集团都好，我们会很讲得出有线新闻台、新闻刺针或者中国组这几个关键词。这个就其实是印证了，就是说其实这间公司呢的一些的无形价值资产呢，其实就是这几样东西了。咁但係調返轉頭，佢前幾年攞到嘅呢一個嘅免費電視牌照，營運緊嘅香港開電視呢，其實反而冇咁多人提起呀。我相信呢個都係反映到呢，其實嗰個所謂嗰個嘅盈利能力呀，嗰個社會關注度呀，未來發展嗰個潛質呀，呢幾樣嘢呢，其實香港開電視暫時仲未見到啲咩苗頭。調翻轉頭，其實譬如佢哋嘅競爭對手，我哋會見到 View 即係另外一個嘅公司咧，其實佢有一啲嘅劇集，佢久唔久都會即係可以同 TVB 咧去有一啲嘅所謂嘅造成一啲嘅話題 Top of the Town 啊，或者即係一啲嘅互相之間大家去攀比邊一個劇好睇啲。咁你就會見到其實喺有線嚟講咧，仍然咧。有線新聞呢個品牌係主導住喺社會上邊大家嘅焦點，咁所以今次嘅裁員咧，其實令我即係有少少不解嘅地方，就係話其實你本身嗰個營運嘅強項咧就削弱咗，咁但係你其他嘅所謂即係頭先阿燕平你講嗰啲嘅，譬如係同中移動啊或者廣東省嘅一啲嘅合作咧，其實呢一啲嘅數字究竟有幾大咧？係咪真係可以養到一架嘅有線嘅成個機構咧？呢一啲我係有啲疑問。再講就係話咧，其實咧你會見到就係話而家個情況就係咧，其實有線 唔單止係得個新聞台嘅，佢仍然係有繼續營運其他頻道。咁所以究竟喺成個公司嘅嗰個嘅財政架構裏面咧，究竟係邊一樣嘢係最賺錢，邊一樣嘢係唔賺錢，或者邊一樣嘢係需要再投資嘅咧？其實呢啲在在都係有線而家嘅所謂股東啊，佢哋嘅持有人咧需要去搞清楚嘅嘢咯。咁我有少少失望嘅就係其實好明顯地就係話咧，今次其實無論你點講都好啦，無論係人力、人才、資源嘅流失，或者係個品牌上面個社會嗰個嘅觀感，都係咧一個幾負面嘅一個嘅影響。咁我諗呢兩方面嚟講，其實就係我自己觀察到，即係而家比較悲觀嘅一個嘅睇法咯。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有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噶。不如聽一聽聽眾何先生嘅睇法先啦。何生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係 你哋好。係我想話咧，我以前都有線嗰啲客户嚟嘅嚇。喂，我佢續約嗰陣啊，我送走送新聞聽俾我。喂，你唔係啊？明知我唔睇新聞啦，就邊個都有睇新聞噶？得我上網自己揾都揾到啦，嚇、啲好簡單咯。喂，新聞根本係蝕錢嘅，一都係嚇。喂，有隻香港新聞以前啊，一三三三到咗新聞部先啦。 即係明即係何先生，你覺得作為客户咧，對你嚟講，有線新聞今次嘅變動唔係太大影響係咪？ 如果你話送娛樂新聞俾我睇咧，冇問題。喂，香港生活夠緊張。我做睇人哋掟嘢啊，烧嘢啊，喂，我连家都唔敢出啦，睇埋呢啲嘢。 明白，即系你又觉得唔系太需要啦。多谢你先啊，何先生嘅意见，跟住听埋蔡生，蔡生你好。 啊，陈燕平， 你好，系。 啊，公道啲讲啦，我就由第一批用户订咗有线到2019年嗰个停， 系。 点解？就系、是、新闻台啦。我当其时咧系见到嗰、那个即系暴亂嘅時候咧，我屋企裝咗 Now， 裝咗有線同埋無線。我去分別下嗰個畫面啊。我都忍唔住，我打去停台嘅時候，我被罰咗係1800多。咁我都停啊？點解咧？就係嗰啲新聞太偏頗咯。呢、這個今次導致你自己嗰個後遺症咧，就是、因為死新聞台佢哋自己利用咗個台去做一啲自己政治嘅嗰、那個即係、訴求，咁咪得到咁嘅結果啦。仲有头先听嗰位新闻处嘅有线嘅发言人讲，有线好无情，个有家爷仔女啊，唔系我睇新闻又唔系咁嘅，有啲人系自愿揽炒嘅。咁点解你啲员工咁奇怪咧？公司冇炒你 嘅。刚才嗰位就系我哋嘅今日嘅传媒朋友，帮我哋做总评嘅潘少权员， 唔系有线 嘅发言人， 我讲有线员工。 系 你咁样批评，你都要公道啲啊嘛。有线员工唔系全部炒晒成个新闻组啊嘛，系你哋自己衍生出嚟噶嘛。咁同埋我嗰阵时都好嬲嘅，今年佢哋打翻俾我，就话蔡生有冇考虑开个台？咁其实我都个答案俾咗。当其时你要睇睇我点解要停台啊，同埋我身边所有朋友同埋亲戚有好多都系同我个立场一样，我哋唔系政治立场，亦觉得个新闻太偏颇。 好多谢晒蔡先生嘅意见，都好充分表达啦。嗱，咁啊，潘少权同埋阿冯振超两位，即系我另外一个咧，即系当然即系听众有唔同嘅一啲睇法啦，社会人士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睇法啦。但我想问咧，喺呢啲嘅即系传媒新闻入边咧，其实新聞媒體係個處理嗰度，我哋又應該點樣去睇咧？因為我留意到咧，有即係有一啲嘅報章咧，喺禮拜三嗰度咧，其實係全份報章都冇提到呢一段嘅新聞嘅喎。咁大家點睇？即係香港媒體點樣去處理同媒體相關嘅新聞咧？潘少權。 我就唔知道係邊份報紙啦，但係我又覺得好好正常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喺媒體之間咧，即係大家有一種好微妙嘅關係嘅，即係佢又係競爭對手，但係又息息相關，又係生死與共係嘛？當成個行業唔好嗰陣時候，大家都係面對一個寒冬，但現實世界佢哋亦都係競爭對手，咁但係喺大家面對。大家都可能面對喺經營困難上面係有一個即係無奈嘅選擇，係嘛？即係舉一個簡單例子， 即係今日話有線咁做，咁但係聽日輪到可能我哋自己都面對同一個情況，咁點咧咁樣？咁我諗喺拿捏裏邊咧，我覺得呢一點咧，我係冇辦法去話俾人聽點做。我只可以話我哋會作為一單新聞，如果俾我係做總編輯，我一樣會繼續，會都係會寫出嚟，會覺得係值得係要擺喺頭版就頭版，頭條就頭條，係嘛？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咁做。但正話嗰位觀眾佢講咗一個重點咧，佢就講話。即係當然佢呢個估呢個揣測嚟嘅啫，我覺得就話佢今日嘅結果係因為佢舊年喺做新聞裏面嘅偏頗咁樣。嗱，咁我覺得咧就係話，你話我係咪百分之一百係同意曬每一份報紙、每一份雜誌或者係電台電視嘅每一段新聞咧？呢個一定唔會係嘅。同埋亦都我好同意講咧，就係話其實喺舊年呢件事裏面係產生咗好多嘅。即係好多介入咗，我曾經喺呢個電台裏面我都講過，記者亦都失去咗自己專業嘅位置，就係個鏡頭點解淨係對警察唔係對埋示威者咧？即係譬如我都會有呢種批評，但我會發覺，我會發現呢一個思考咧，如果我哋將佢擺到落去一個新聞媒體而家一個裁員嘅動作裏面，而背後有呢個意圖嘅話咧，其實係好危險嘅一件事嚟嘅。如果真係咁嘅發生嘅話咧，其實我哋係。不能不去面對一件事，就是我哋大家都要面對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力度係咪去到咁嚴重呢？如果真係咁樣發生嘅話，咁香港係進入一個咩世界呢？咁樣咁嗱，呢個係我第一個講法。第二個講法咧，我覺得正話另外一位觀眾就話：，我都唔睇新聞嘅。嗱，其實正正就係因為我哋香港人，其實係我哋冇進步過啊嘛。我哋唔去珍惜去新聞刺針或者有線中國組呢啲節目啊嘛。我哋唔覺得呢啲節目係對我哋嘅社會、對我哋嘅良知、對我成個社會，甚至對國家嘅發展係有一個正面促進嘅作用，亦都發揮到一個傳媒作為第四公器、第四權力嘅意義啊嘛。咁所以我咪覺得我睇娛樂版咪得咯咁樣。咁個問題咪就係我哋嘅無知同膚淺，係將我哋帶去一個絕路啊嘛，而唔係因為有線中國組做咗幾多揭露咗啲黑暗出嚟啊嘛。即係我哋要明白我哋 look for 嘅，我哋作為一個新聞或者我哋作為一個人啊，喺個社會嘅發展過程裏面，我哋係需要有人去為我哋把持住呢個真理同真相啊嘛。我哋而家唔用真理同真相，我哋即係要做歡呼同歡樂，要娛樂版，係咪真係好？我都唔知點講啦，係嘛？再講落去真係唔係幾好意思係啦。OK 嚇，馮振超有冇任何補充？ 我覺得咧，就即係每一份報紙都有自己嘅編輯方針嘅。咁其實都係我妥潑説都係一個諗法啦。就你值得擺頭版咪擺頭版咯，都唔需要即係太多揣測啦。咁另外又係啦，我又對於第一位嗰個聽眾咧，就有少少怪怪地覺得佢即係好簡單啦，家事國事天下事啊嘛。即係如果你話你連自己嘅即係一啲需要知道嘅新聞嘅信息咧，都唔去了解咧，佢有一句講得幾特別，佢話成日掟嘢咁我都唔想出街啦，點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正正你要知道邊度掟緊嘢，你就唔去嗰度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有時就即係令人幾費解。不過我諗啦，即係其實一個媒體做得好唔好咧，我覺得公論就即係。是很重要的，咁亦都我尊重每一位聽眾的意見，咁即係我諗就件事再發展，我希望就係即係能夠盡快平息啦，即係希望有線的管理層同埋佢哋嘅同事能夠大家都即係可以平心靜氣再傾一傾咯。 好，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講講咧同防疫相關嘅議題啦，電話號碼18723 一起走過。 我成日同啲後輩啦，而家小朋友講啦，話你想做邊個啊？我想做劉德華，想做周杰倫喎。咁你唔好入行啦喎，十億人得一個劉德華，十億人得一個周杰倫。 係啊， 咁你如果唔 enjoy 個過程嘅，你入行做乜嘢咧？有林晴一睇都做唔到嘅喎，即係我已經好彩㗎嘛。係香港電台第一台， 今個星期六 晚上10:04啊， 楊少雄、江美儀， 仲有我陳啟泰， 仲有我劉錫賢， 一起走過。 世紀疫症觸發美聯儲無限量寬，美匯指數今年累計跌咗超過一成，明年會否再跌咧？ 似美國咁樣，如果佢出年推唔到嗰、那個即係經濟刺激方案出嚟咧，靠翻聯儲局嘅話無量寬啊，咁所以個美匯指數咧出年咧應該就係跌穿90嘅，佢187都會停。 一桶金12月12日下晝舉辦2021投資研討會，請嚟星展財資市場部董事總經理黃良響同大家分析詳情，請留意每日三節一桶金節目內容。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继续找翻冯振超同埋潘兆权两位出嚟啦。先讲咧防疫相关嘅事宜啦。特首咧林郑月娥喺星期二嘅时候啦，就话咧即系系如果系违反咗一啲嘅限聚令啦吓，应该系11月30日啊，唔好意思，11月30日啦，佢就话咧违反限聚令啦，违反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啊，违反接受强制检测规定嘅人士咧，将会面对更高的定额罚款，由而家的水平的2000元咧系倍增嘅。咁连日嚟咧都有不同的说法啦，有啲就话即系增加到10000咁样。咁而今日咧就有一个消息咧，就话行政会议通过将违反防疫规例的定额罚款咧提高到5000元，预料下星期实施。咁啊，必须要讲咧，呢个都仲系一啲嘅消息嚟嘅，嗰个水平问题。嗱，好啦，咁啊，两位即系又点睇咧？系唔系应该要由而家2000元再罚多啲先至有个阻吓力，可以做到一个防疫嘅效果，特别系面对呢一波嘅疫情，个即系感染嘅人数都相当之多吓。阿潘兆权点睇？ 我觉得个问题咧就系、你有冇执法先啦、首先系咪？你个执法本身其实2000元唔少钱噶，即、就、系、你谂下一个普通嘅香港，如果以最低工资一个清洁工或者个保安，佢得10000元左右嘅收入，其实2000元系好多钱嘅。而亦都可以咁講，呢2000元只係對呢啲人係最大嘅衝擊啊！你對大部分譬如跳舞群組有咩衝擊啫？係咪？佢擺沓支票喺度俾你任佢罰佢都得啦，係咪？如果講得衰啲，其實我覺得個關鍵係在於佢究竟係冇一個好好嘅執法。如果你睇翻個檢控數字咧，其實佢大約係檢控咗1000宗，即係1000人啊！你諗下過去成9個月嘅疫情裏面，佢只係檢控咗1000人，即係其實係根本係好低嘅呢個數檢控數字。咁但係係咪真係啲人唔戴口罩咧？嗱，我哋又翻返現實世界啊嘛。我哋喺條街度，你有幾可見人哋唔戴口罩？有嘅，唔多。因為呢個比例咧，其實因為佢唔戴口罩，佢會發生嗰陣時咧，其實好多人望住佢㗎，可能有人走埋去鬧佢添㗎，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數字係太唔係一個真正嘅所謂嘅應該發生嘅嘢，但我覺得佢呢個動作只不過叫政治嘅決定，就因為佢嘅防疫工作做得好差嘛。如果香港嘅市民因為話唔戴口罩要令到我哋控制我哋而要罰則嘅話，咁我想請問一下呢啲咁嘅高官，決定限聚令係完全冇堂食，係決定曬所有嘅嘢開。俾人哋入嚟又變成冇染雞籠嗰陣時係嘛？啲人入到嚟由機場去酒店啊，冇人去理佢嘅，一樣搭公共交通嘅。做呢啲決定嘅官員點解可以坐喺度啊？點解你唔使罰錢啊？點解你唔使減你人工啊？甚至要辭職啊？你睇下習主席連湖北省委書記同武漢市市委書記都斬咗落嚟啦！你哋仲好意思坐喺度思維素餐嘅？你真係罰啲小市民5000元，係咪搞錯啊？即其實我真係想，我真係聽完之後咧，當佢傳出10000元咧，我就知道呢個消息係政府傳出嚟嘅。佢特意去講10000元，然後就用5000元落墨，就開天曬價落地還錢，等你所有嘅人覺得啊，政府咧啊都唔係10000元咁多啫咁。但現實世界就係、你應唔應該咁做啊嘛？你唔應該咁做。我哋一早講你個防疫唔夠緊啊嘛。是不是、你做了个方舱医院做那么多东西出来，为什么你不做呢？你那些、老人院那些人为什么不去帮他每个星期每两三日就帮他们检呢？去跟他做这个测检呢？你不会放弃这些位置的嘛，因为他那里一爆就会死人的嘛。那你就坐在那里做什么呢？陈肇始。 是不是？好气愤的，现在讲的这件事真的。 这个政府的这个记者会就是11月30号就是星期一的时候进行的。其实除了说提高定额罚款之外，另外都会说是为了加强执法成效，增设热线鼓励市民举报各种违规的行为。大家怎么看呢？不如我们7点半新闻回来再请冯振超去表达一下他的看法。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去打来谈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6宗源头不明。个母、院舍同埋地盘群组再有多人确诊，初步阳性个案就有超过80宗。今日新增的确诊患者包括一名的士司机同埋2名学生，分别是来自五旬节圣洁会永光书院同埋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另外有4名到过红馆睇歌手张敬轩演唱会的人确诊，其中2个人怀疑被家人感染，原因是他们的家人较早发病，另外2个人未找到源头。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工作人员和表演者接受检测，场地亦都要大清洗。再多2名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12名患者死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玛丽医院一名38岁有长期病患的新型肺炎确诊男患者，昨晚深夜不治，他本身有家人确诊，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上个星期五由检疫中心送院，他的检测样本之中同时验到甲型流感病毒。刘家宪说，早前已经有研究发现同时感染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对并发症和康复会有较大的影响，呼吁市民接种流感疫苗。至于另一名不治的确诊者是82岁女子，她昨晚在伊丽莎白医院离世。歌手张敬轩早前在红馆的演唱会，有4名在不同日子入场的观众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未能够确定是否跟演唱会有关。主办单位英皇娱乐说，已经迅速通知表演者和工作人员尽快做病毒检测。英皇娱乐在社交网页更新4名患者的座位，其中上个月22号入场的患者坐王闸第75段第7行，27号入场的患者坐在红闸第17行，那个观众忘记了段数，28号入场的患者坐王闸第74段 B 行，29日入场的患者坐在王闸第74段第12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4个人在不同日子到红馆看演唱会，如果有观众担心可能有不适，应该接受病毒检测。一名20岁大专生去年8月用雷射笔照射警员，被捕之后再被发现管有喷漆和没有身份证，他承认未能够在规定之下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罪和管有攻击性武器，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监8个月。裁判官说，虽然被告事后向检察官承认控罪，但是就是在被定罪之后迟来的悔意，未能够俾佢获得1/3嘅刑期扣减。裁判官又话，雷射笔有极高嘅危险性同埋杀伤力，有机会致盲，案情严重。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早上仍然是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坏巴士已经拖走咗啦。不过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仍然系车多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坏车就仍然处理紧，龙尾去到大河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上乡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是挤塞龙尾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是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挤塞龙尾在沙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想用手提电话，最好就将车停定喺安全嘅地方，又或者要求同车嘅乘客代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界走一圈，中国与东盟。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中国更加重视同东盟会员国嗰个双边关系，包括一啲好细嘅国家，柬埔寨同埋老挝。柬埔寨系经历长年嘅战争啦，老挝就系长年都系低度发展啦，国家嘅实力系非常之薄弱。咁所以咧，中国对呢两个国家嘅影响力咧系非常之大。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行政长官喺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 1。喺度先有一个节目预告先，就系听朝早8点到9点嘅星期六问责咧，会系请嚟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啦，同埋咧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咧陈凡咧出席嘅，讲一讲施政报告入边相关土地嘅政策嘅。咁啊，其实咧就立法会嘅财务委员会咧今日系通过咗明日大屿嘅前期工程拨款嘅。咁啊，听朝早8点到9点吓，咁请大家留意啦。不过而家我哋继续翻嚟咧，系请我哋嘅两位嘅传媒朋友，就系冯振超以及系潘少权咧，点评一周时事嘅。而刚才我哋就讲紧咧一啲同防疫相关嘅措施吓。冯振超同埋潘少权两位系。嗱，翻翻嚟啦，但系繼續咧就不如同阿馮振超講講啦，就係頭先亦都講過，就係政府咧打算係提高咧一啲違反即係防疫禁令嘅罰則嘅，咁由即係而家有説咧可能會由2000蚊增加到去5000蚊嘅。與此同時咧，佢哋亦都係會設立一條舉報熱線啦，就係俾市民咧舉報咧各式各樣嘅違規行為。呢兩點啊，你點睇咧，馮振超？ 我想呢就5000蚊係好多囉，因為其實真係好似頭先潘少全所講啦，我都唔再即係講嗰個對 即係一般基層市民的影響，但係個問題就是你會俾外間一個印象，就是要好嚴刑峻法啊！就係、話你用到個咁高嘅一個嘅罰款嘅金額咧，去做呢一種咁嘅防疫嘅工作咧，其實我喺度諗就係、如果政府係用一個嘅企翻喺市民個角度諗，我諗就會有時就會諗到多一啲嘅即係構想或者構思，因為點解我咁講呢？其實如果喺市民嘅角度就係咧，其實而家咧防疫咧已經係一個比較勞累嘅事情啊，亦都係咧困擾得好緊要，因為無論喺即係大家嘅工作啊，或者喺嗰個生活啊，喺嗰個嘅即係出行自由啊，各方面咧其實都已經有影響。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我見到咧政府而家嘅嗰個抗疫措施咧，都仍然係冇乜點樣去注重咧舒緩下咧即係市民嗰個心理嗰個壓力啊，或者經濟嗰個狀況。咁喺咁嘅情況底下，調翻轉就亦都喺同一時間裏邊咧，如果你再係加重呢一啲嘅罰則嘅話咧，我覺得係咪真係咁收效呢？這個係我都有啲疑問，因為事實上我都唔覺得咧有好多嘅即係犯罪犯禁嘅一啲嘅即係大規模嘅一啲嘅情況。咁係咪即係用呢啲方法就能夠止到咳呢，或者治標到同埋治本到，我都唔係好肯定。另外一方面，你頭先提到嘅就係嗰個嘅即係今次即係成個舉報熱線嗰個問題呢，我覺得呢一個又係我自己唔係覺得好舒服嘅一啲嘅措施嚟嘅。因為其實呢，如果我哋覺得我哋個公民嘅水平呢係即係都應該唔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那個情況的話，確實是沒有必要用一些互相走去即係監視啊、監察對方、鼓勵市民去監察住其他人啊呢一種咁嘅做法。我覺得就不是話一個即係良好文明的公民社會應該有的一種嘅做法咯。因為事實上咧，佢唔係犯一些很嚴重的刑事罪行。如果譬如佢販毒啊，或者一些嘅即係打劫啊，咁或者搶劫啊，咁當然我哋是鼓励市民去举报啦，但是如果你说这一类型的即防疫的一些的措施的工作，有阵时呢如果你说政府处理得不好，如果市民又不是那么熟悉那些的所谓犯罪犯禁的条例，而是去举报了其他人呢，可能那些人有时他亦都不是说真係有犯到嗰啲嘅規則嘅，例如即係好簡單，就係佢突然間，譬如佢除低咗個口罩，佢即係擤鼻涕咁樣樣，攞個紙巾出嚟，咁如果係咁就俾人影咗張相，咁就俾人去舉報咗。咁佢如果影佢嗰下，佢係啱啱放低咗張紙巾嘅，咁又點呢？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啲咧，即係我哋都要諗清楚，就係話舉報熱線呢一樣嘢，究竟嗰個嘅做法應該點樣處理咯？因為如果淨係講話有條熱線，但係又唔講清楚個舉報嘅情況，點樣先至係應該係值得舉報？甚至乎係相片又點樣處理，或者片段又點樣處理？抑或只係我睇到見到就可以即係口頭去舉報咧？咁呢一啲我覺得都係值得大家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即係文明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是不能夠不去問這些詳細的細節咯。所以我想即是作為傳媒人，我都擔心政府這種的即是態度或者做法呢，在現在這一刻來講可能是有些問題。另外我都想講多一點，就是說其實我們治本的方法應該是怎樣呢，是防止一些外來的一些的感染個案咯。但是在這方面來講，我覺得政府好像做得不是太多咯。 嗯，好，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两位再倾另一个议题啦。 唉，留喺香港冇得去旅行，做咩好咧？ 留家抗疫，梗系上好多嘢睇嘅港台网站啦。 真系，有咩好介绍先？ 嗱，点点风物情呢期介绍新界区嘅文化遗产，长洲飘色、围村建筑、屯门大埔发展成新市镇前嘅风貌，全部都系免费，有片有图有真相啊！ 系、新界文化遗产原来系咁精彩噶，疫情过后仲可以实地体验添。 香港电台 Web Plus 点点风物情，你嘅网上博物馆。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中国二十四节气大雪即将来临，俗语又说寒从脚下起，开始要做足保暖功夫，更重要提醒下你勤洗手、戴口罩，保持个人卫生。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那些年张伟基，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对抗疫情，步入冬天。 有件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嗱，头先咧，其实喺五点到六点嘅节目时段啦，咁我哋咧都有触及到两个嘅议题嘅，一个咧就系关于许智峰话流亡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明日大屿嘅拨款申请啦。咁啊，都再讲一下啦，就系财委会咧系通过咗5亿5千万元明日大屿前期研究工程嘅拨款。款嘅，咁啊，听朝早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咧，就系黄伟纶局长啦、发展局啦，以及咧系运房局嘅局长陈凡咧，都会讲香港嘅土地房屋政策，相信咧亦都会有机会触及到咧，即系明日大屿呢个前期研究工程拨款嘅情况嘅。咁而另外咧，就系听朝早嘅九点钟，香港家书咧亦都有课程发展议会主席咧谭嘉欣咧系讲香港嘅即系德育嘅教育嘅嗱咁。不如呢我哋就返返嚟继续同我哋嘅两位嘅传媒人就係冯振超以及係潘少权倾一倾啦。咁两位不如呢我哋即係好快短短地去补充一下呢许智峰嘅事件啦。佢寻日就喺个即係喺佢个社交网站嗰度呢 ,Facebook 嗰度呢就话佢会系流亡啦。咁而我睇返呢就係特区政府呢保安局佢喺今日嘅晏昼大概係5点36分啦出咗一份嘅声明嘅嗱，佢嗰份声明咧，佢就话系发出一个严正声明，严厉谴责公然弃保潜逃逃犯，呢个系畏罪潜逃嘅羞耻行为，执法部门会全力将逃犯缉拿归案。咁佢个声明咧就进一步讲咧，就系话犯法之后咧唔敢面对审讯，走佬潜逃，走佬弃保潜逃，用诸多藉口，包括所谓流亡为自己卸责，系羞耻、虚伪同胆怯。嘅逃避，咁啊，特区政府咧会依法追究佢嘅刑事责任，确保犯法嘅人面对法律制裁。不如潘少权又讲一讲咧，即系许智峰嘅呢个流亡啦，咁同埋就系特区政府刚才所讲嘅新闻稿嘅回应啊，好嘛？ 嗱，我觉得就特区政府嗰个回应咧，就即系作为一个执法机关啦，吓。咁就好正常嘅，因為有人仲係一個知名人士啦嚇，立法會前立法局立法會議員，咁用呢種方式，然後仲走咗去，咁我覺得仲要講嗰番説話，就話自己生命受威脅咁樣。咁我覺得佢喺佢自己嘅立場裏邊，無論喺在成個香港特區嘅層面，甚至作為一個執法機關，佢一定都要出呢個聲明。呢個聲明亦都係即係我覺得。即系佢应该，我只可以讲佢做翻佢应该做嘅嘢。但反嚟咧，你从呢件事去睇咧，许智峰究竟系涉及乜嘢事咧？其实佢涉及嗰即系虽然佢话孭咗好多单案咧，其实九单案啊， 九项控罪 咁、其实系好小事嚟嘅啫。即系其实光复屯门，即系旧年七月嗰阵时，一啲即系意图妨碍司法公正啊，不诚实使用电脑啊。甚至你話喺翻5月8日，即係佢喺特權法裏邊喺立法會裏邊做啲乜嘢嘢啊？即係潑啲臭水啊嗰啲咁嘅嘢，其實係好小事嘅啫喎。喂，咁小事做咩要走咧？即係我真係我其實有唔係好唔明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佢嗰個講法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佢嘅講法咧係我覺得係幾唔合理嘅講法，就係話。他說我不申請政治庇護，但是我會流亡嘛。如果從這個邏輯裏面是不成立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你流亡的意思就是你找到一個國家是不得引渡你回來先，首先是不是？第二就是那個國家肯可以讓你住很多年，我估計這個是隨遠測，在明年1月1日開始，英國就會為一些在97之前出世的香港的所謂永久居民有 BNO 的人就提供一個即所謂叫一個防火牆又好或者什麼啦，咁可能就是因為呢一樣嘢而佢係點做唔緊要，但我翻嚟睇翻呢件事就係話點解要發生到一件咁嘅事呢？其實可唔可能我哋睇翻，其實喺過去幾年裏邊，我哋喺個社會裏邊，我哋係接受咗一套好荒謬嘅文化，就是、違法達義啊嘛！我哋荒謬到就係話即係。明明是不啱的事，明明是已经是有话到明不可以非法集结，话到明你不可以做那样东西，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而他是属于在民主派里面是属于少壮派，还是最激的人，走在最前线的人。 咁因此你可以諗下，我哋以前所謂嘅民主黨呢，其實係一啲比較溫和少少，即係起碼唔會係長毛啊，唔係黃毓民嗰類人物嚟㗎嘛。但係而家許智峰可能比其他嘅激進泛民嘅人，甚至比黃之峰仲走得更前嗰陣時，咁其實我哋問一下，我哋嘅政治係咪應該走到一個咁對抗性呢？如果走到咁對抗性，當國家用國安法打落嚟嗰陣時，大家咪個個咪寒，即係所謂禁藥寒單咁樣走咯，係咪先？ 好，不如馮振超嚇，保安局呢個聲明同埋許智峰嘅流亡嚇點睇？ 我想这个是一个即是政治上面的各自的做法咯，即是许智峰就明显地就正如阿潘所讲啦，就我们看落那些控罪应该那个状况不是很严重，但是如果即是好像这几天的一些的消息话即是他成家人都走了，那我想他自己都会觉得呢一啲控罪都可能面對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嘅後果，或者一個監禁好長嘅年期，所以先至會咁做嘅應該。咁但係我覺得保安局就嗰個嘅聲明咧，其實我頭先聽阿燕平你讀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啲用字咧、啲用詞咧都係好嚴厲嘅，同埋就係話嗰個批判性好強。咁呢個明顯地亦都係我諗係現時政府嘅一個保安事務或者一種嘅所謂。針對呢一種政治人物佢哋嘅案件嘅一種嘅態度咯。 好嚇，咁嗱，轉頭翻嚟我哋講咧，係特首喺競選嘅時候一個嘅承諾啊，就係話修訂防賄條例咧，規管埋特首嘅。不過咧，佢有一個新説法，轉頭傾傾啊。 開心日報開心謎題，本週冠軍得主係 黃桂林。 真係贏咗得餐笑，不過呢如果真係靠實力啊，同埋呢唔係只係運氣而贏呢，咁又抵係俾大家嘅讚賞嘅，唔好意思，失禮失禮。 開心日報開心謎題，星期一至五朝朝十點四， 每日一謎題，日日長知識。 星球準備訓練 啦，九鐘上堂啦。 今年施政報告有關安老服務嘅著墨唔多，而現時疫情再見嚴峻，政府可以怎樣支援一班在社區裏面的長者，尤其是當中獨居的不至於被遺忘呢？今星期我們邀請到香港長者權益協會總幹事李立航來到討論和分享。 星期六下午三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星球爭鬥訓練班。 Come here！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 自由風。繼續咧，揾翻潘兆權同埋馮振超兩位出嚟啦。嗱，咁啊，特首林鄭月娥喺2017年競逐特首嘅時候啦，曾經咧係參選政綱嘅承諾咧，會盡快修訂防止賄賂條例，將第三條同第八條嘅適用範圍咧擴大至咧係包括埋特首嘅。咁但係咧喺近日啦，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即係亦都係表明唔會喺任內咧係完成防賄條例嘅修訂，涵蓋行政長官嘅。咁佢就話即係呢個唔係今屆政府嘅優先工作，亦都強調咧本港普通法下咧有好多法律咧都係特首適用嘅，行政長官並非冇皇管嗱。咁啊，但係兩位點睇呢一個嘅論述咧？即係唔係因為行政長官嘅憲制地位咁，所以其實根本就由一開始這個修訂都是注定是沒有辦法做到的呢？馮振超，你的分析是怎 樣？其實在現在的政治那個情況是很動態的，這個動態意思是呢，其實我想比起呢上兩任的政府或者即回歸初期，現在呢那個政治上面那個所謂的需要兼顧的各個的持份者是多了很多，而那種動態就是來自於互動的那個關係，就是說我想呢如果即大家了解現在香港的政情的話，其實都會感覺到現在是很低氣壓的，中央那個的對於香港的那個狀況是相當之即重視。我想現在呢要修訂一些跟即特區裏面的第一把手那個有關的一些的規範啊、條例啊等等呢，已經不再是說好像之前呢可能即中央那個的即放手程度會那麼高。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其實我想 這個的發展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一個預期咯。事實上老實說，如果你問我呢，我都覺得、這個的修訂呢其實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呢，對於特首那個的即是施政啊、道德操守，我覺得又未必是。因為、睇翻其實真係譬如前右有一任嘅特首，譬如阿曾蔭權先生都曾經係被即係刑事檢控過，咁就呢一個都睇到就係話我諗咧喺因為我哋行普通法嘅一個客觀環境底下咧，其實無論係防貪啊或者刑事罪行嘅一啲嘅解釋啊，或者一啲嘅條例嘅完備性啊，都已經相當之多，有好多案例可以參考。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嘅修訂咧，你可以話佢冇承諾到佢當日即係2017嗰陣時嘅一啲嘅講話，咁但係你話係咪令我好意外？我就唔係咯。 潘兆權。 我都同意呢個講法嘅，因為喺而家咁嘅政治氣氛裏面咧，你要做呢啲嘢咧，仲係由立法機關去立一條法例去管呢個行政長官收唔收受利益呢一個咧，其實係好敏感嘅。咁雖然你話其實喺2012年咧，其實當時李國能就係因為曾蔭權嘅問題啦，當時咁而去成立一個委員會就即刻去傾啊嘛，因為就係佢究竟有冇收受利益啊，因為原來冇得管嘅。咁定咗出嚟，其實咁多年咧，你數下八年裏面咧，其實兩任特首之後，兩任特首梁振英認為到林鄭嘅喎，都面對咁嘅情況，都唔去做。咁唔去做嘅同時，再經歷舊年同今年咁嘅情況，國安法之後嘅出現，其實你再做，我相信將來都唔會再見到。就即係好似我成日對即係、就是、對香港比較悲觀嘅睇法咧，就話即係我有好多有多時機已經過咗噶啦。咁我哋而家去回顧或者去講咧，其實毫無意義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做唔到啦，已經永遠再做唔到。再加上而家我哋呢個特首本身係一個即係好即係我唔可以話佢跛腳鴨啦，但係佢本身佢個能量其實如果唔係靠中央喺背後出力去 back up 佢嘅話，佢幾點可能推到一樣嘢去做得好嘅咧？係咪？咁調翻轉頭就係、是，如果當呢一樣嘢攞出嚟嘅話，其實大家都會話佢啦。你最唔好嘅一樣嘢話佢嘅地方就係你應承咗，你自己唔去做。咁點解三年前都唔做？其實就係可以睇到，其實都係一個承諾咯。所以政治人物唔可以信嘅咯。 係咪？最後好快地講多一樣嘢，就係、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啦。近日接受訪問嘅時候咧，被問及到有關於公務員宣誓嘅問題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公務員係即係唔去拒絕簽署聲明或者係宣誓咧，至少一定會影響升遷。咁但係會唔會令到佢冇得留低咧？佢就話即係我哋覺得咧會有人質疑，連聲明確認擁護基本法同效忠特區咧都拒絕做，係咪適合繼續留低咧？嚇，佢有一個咁樣嘅説法。馮振超即係當然嗰、那個具體係點樣處理咧，而家都未出啦。咁但係由阿聶德權嘅呢一個説法，你點睇公務員宣誓政府嘅處理咧，或者應該要點樣處理咧？ 我覺得佢個做法係喺佢而家呢個位置上邊係合適嘅咯，因為事實上咧，我諗而家政治低氣壓，正如我頭先所講咧，你現在咧其實我諗無論特區政府或者中央政府都好咧，都需要。佢哋都有一個諗法，就係話重新要社會或者市民咧有一個嘅向心力喺度。咁我諗呢一種咁嘅文字上邊嘅一啲嘅承諾咧，我覺得係一個第一步嚟嘅，亦都係佢哋係好想做嘅嘢。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係即係佢哋係必會做嘅嘢。咁我諗反而就係、是、其實我哋要了解嘅，或者我哋唔好事事都係一個即係懷疑態度嘅話咧，我哋就其實睇清楚佢到時個條文。咁如果個條文都係合理嘅，咁譬如你話你要。即係忠於基本法，咁我覺得呢啲係如果你要喺香港生活嘅，其實你又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嘅邏輯嚟嘅啫。咁我覺得又唔需要放到咁大嘅件事。 潘兆權，五簽嘅後果會影響升遷，咁啊有冇得留低咧？就未踏實嘅，點睇咧？ 我其實喺如果大家記得或者我同你傾偈嗰陣時，我都講過喺舊年咧，喺事件未發展到一個咁極端嘅階段，汽油彈都未掟，我已經認為咧，即係北京一定係會用呢個附件三將即係全國一啲法例擺入嚟香港。最後嘅結論咧，就其實你睇翻2016年嘅釋法咧，其實佢裏邊已經講得好清楚，啲公職人員咧要宣誓，而且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其實用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咧，唔單止佢要宣誓啊嘛。 宣誓只不过是一种语言，是不是？即是你可以即是做了出来。但其实它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你要个行为呢都要反映到是个真相在后面。咁如果既然一个公务员你宣誓都唔做嘅话，咁你点可能会有机会留低呢？唔单止升迁啊，我觉得呢个只不过系一个起点咯。将来系一定，我觉得就算你低级公务员、中级公务员，你唔影响你留呢份工，但系升迁一定无望之外呢，如果高级公务员或者上到某一个职级嘅公务员呢，如果佢宣誓或者唔宣誓，佢唔宣誓嘅话呢，佢唔单止冇得即系升迁，你应该系冇得留低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个而家系一个中央政府要实行一个全面管治权嘅体现嚟噶嘛，而家所以呢个好正常噶啦。 好，咁今日 咧，我哋觉得 好多谢晒潘少权同埋冯振超两位嘅下再迟啲再倾过。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